倔强不挽留，你泪也没有流，我把你笑容剥夺，灼伤温暖都是我，我固执过了头，没照顾你感受，颠覆了平静生活，却没换来好结果， 只剩你爱爱白石中，说却有一丝的暖风。 若你对我脸孔呼一口气多久浓，如今我失去你影踪，黑夜我要为谁相拥， 方向只能遵从依然三角光的梦。 I search the universe， 非要找寻回你不可，季节重复轮回，不放弃也不放回，回忆被尘封了，伤口依旧都留恋着，我天忘了我是谁，仍记得你的美。 像我从没来过。 自心碎就喊停， 给我指引，当天透明，一发现你的心曲，我就朝你飞行。 为这重新要色彩，全是因为爱。 Oh my radio star， I am my mind in a kind of world. Cross through my mind, I'm just her kind of boy. Oh my radio star。Oh my radio star。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看到了在麦家族正在报道的小伙伴们，青岛想听一首《不可抗力》，一只倔强的小风筝想点一首林俊杰送给自己，希望新的一年新的自己要继续的加油努力，跟随自己的心，也祝大家狗年旺旺旺，一切都好。古朵儿在助力他，帮他打 call。雪玲儿说，春节假期呢，我也有出去玩，四川的宜宾、蜀南、竹海风景美极了。 2018年，为了自己，为了自己心中最最想要追求的一种自在、悠然自得，或是呢，我们一直在念的、一直在说的、用一生在追逐的所谓的自由感，都希望发生在你的生活当中，都希望你可以拥有它。在新浪微博给我留言的这位 Minoz11 哦，读对了你的名字吧？他说：“麦同学，过年好！我很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听。”毛不易同学的这首203，第一天上班啊、哦，第一天上班就很累耶，很想在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日子里面为自己加油。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一直在为别人加油，一直呢在为别人打 call， 为别人打气，而忽略了自己。帮你加油。 那天偶然走进你，五月南风正和煦。也许他的双手太多情，让我想留在这里。后来刮风又下雨，我都躲在你怀里，看着我所有的小脾气，无论快乐或伤心。虽然到现在还孑然一身，会陪我默默忧愁到凌晨。其实你知道来来往往有多少人，只是扬起了灰尘。明天我就要远走，最后和你挥挥手，但你不会哭也不会挽留，给我想要的自由。 听到了这首歌，也听到了里面的这个唱词关于自由，但这首歌好像不是只描绘自由的歌曲吧。为自己租的房子所写了一首歌， 还不太安稳，你会为我默默留下一盏灯。其实你知道匆匆忙忙有多少人，渐渐丢失了单纯。之后在哪里安身，是否还能拥抱这样的温存。其实我知道与你而言我只不过是个匆匆而过的旅人。其实我知道与你而言我只不过是个匆匆而过的旅人。 暗恋的人把心事说给树听，枯叶之下藏有多少情话。2018年，无论你内心有多少想喷涌而出的情话，还是有很多想要别人跟你一起分享， 与你而言我只不过是个匆匆而过的旅人， 想分享的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想分享的一些小小的幸福感，想分享的一些关于追逐自由路上的一些你觉得好像难以产生共鸣的一些孤独的想法，只求在2018年你可以找到这样的倾诉对象。刚刚的这首毛不易的203、啊、是写给了自己租的房子的一首歌。一说到租房，很多朋友呢，尤其是在北京这样的城市里面打拼的很多小伙伴、啊新年一过一回来，又要开始呢住进自己租的这个房子，为自己的梦想而奋斗了。你会发现这样的过程虽然有那么一点点的辛苦，但是成长的同时，生活的同时，也是一段任何人都没有办法体会的美好的经历。当若干年之后，你自己可以住进自己买的房子，或是呢自己的一个温暖的小家里面啊，你或许就会怀念曾经的203、204、508、607。为每一个在城市里面哈、这过年之后回归城市当中继续加油的你，给你们加油加油。一说到加油呢，又有同学呢要把这个加油歌点出来了。在新浪微博有同学呢想听 JJ 林俊杰的加油。 最近你

向作战，理性与感情是去平衡感，不想让自己活在过去的遗憾，问宇宙他是否还爱我吗，这问题的若你碰到了替我问候他，告诉他我过得很美满，已忘记他，一波泪水全部擦干。若你碰到了替我问候他，祝福他和他的另一在乎他，不再爱也不再等待，就这样吧。若你碰到他，自私慷慨互相挑战，黑夜白天颠倒造成困扰，承载最乐观是突然跌进沮丧，为何失恋后想恢复那么困难，只好找些催眠的话。若你碰到了替我问候他，告诉他我过得很美满，已忘记他，一波泪水全部擦，他和他的另一半，不在乎他，不再爱也不再等待，就这样吧。若你碰到他， 你再次碰到他，你会用什么样的姿态，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他？新的一年已经来到了，曾经的过往，曾经的每个瞬间，必定都会在未来的折射当中

出多少不用计较， 星光多美好，适合用寂寞去凭吊，想一个人有多美好，就算只剩下记忆可以做参考。哇，那个时候的歌曲，那个时候的表达，在1999年发行的专辑周蕙精选当中的歌。在今天晚上的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又再次呢跟大家分享，你好，新年快乐，我是你的麦麦麦同学。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那一天》，由石顺义作词，张伟作曲，平安、王雅杰演唱。 嘿嘿嘿，大家好，我是 DJ 麦。 夜空巨星 ，Oh my radio star， radio star， radio star，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闪耀夜空， 闪耀夜空， 闪耀夜空，空空 闪耀。 周六晚九点，周日晚十点，九十点钟，三五好友，两三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就是 不想事儿。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什么？在2018年，对于你来说，爱怎么表达？不知不觉，突然呢，说起了 rap 啊。爱不离手，也是呢现在很多同学呢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玩手机，低头族，说的就是你还在干嘛？不要狡辩，对。很多朋友呢在过年的时候去亲戚家串门啊，等待这个同学呢曾经的老朋友呢这个吃饭啊，对吧，这闲暇时光大家呢都在低着头玩手机啊，这点非常不好。你像我从来不低头玩手机，我都是低头修图，我都抬头玩手机，大屏幕的。

在年前的时候呢，我在上海梅赛德斯奔驰的咪咕的年度盛典上面呢，有采访过梁博，跟他相见了哈，也期待呢他可以在新年之后呢筹备好自己的新专辑，赶快跟大家见面。我也问他，我说那这次新专辑准备走什么路线呢？梁博说我还没想好呢，不知道过了一个年之后是不是有些灵感了。之前呢也不认识梁博啊，就上次这个机会，然后呢就发现是一个非常可爱的男孩啊，有自己的一个创作的世界，我觉得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啊。每个人呢其实都活在大家共同的世界当中，每个人呢又存在自己的小小的宇宙里面，不管怎么样，都希望你可以在2018年做最最真实的自如的自己。我是你的好朋友麦麦，在23:11麦麦的周末夜现场跟你 say hi。 Take my hand, stage your hand, heaven's not ready for you, every part of my Joanne XOXO Joanne 一直找寻那三年

春暖暖的心愿便利贴，贴出无限就是我们最富有的宣言。把你的喜欢每一天复习两遍， 惊喜的语言我的天通通一念， 你和我的心愿便利贴，贴心里面收集感动给以后怀念。 双子座流星雨洒满天际， 先点燃九支仙女棒代替， 最灿烂不一定要许多钻石黄金， 看你眼睛有幸福的倒影， 把你的讨厌摘几片送到天边， 平凡的傻事用了心变成经典， 存满满的心愿便利贴，贴成无限就是我们最富有的宣言。 把你的喜欢每一天复习两遍， 惊喜的语言我的天通通应验， 你和我的心愿便利贴，贴心里面收集感动给以后怀念。 心变成经典， 存满满的心愿便利贴，贴成无限就是我们最富有的宣言。把你的喜欢每一天复习两遍，惊喜的语言都为你提早应验，你和我的心愿便利贴，贴心里面收集感动给以后怀念。 一天一天贴近你的心， 一点一滴我都能感应， 你是最美的相信。 嘿嘿嘿，新年希望大家的愿望都可以达成，有仙女棒可以呢变得让女生变得更漂亮哈，更瘦一点，然后男生呢更加帅气，更加威武挺拔，好不好？每个人的这个钱包呢都可以这个胖一点哈，身材呢瘦一点，对不对？帮助你实现你的愿望，也不要忘记在麦家族许下一个小小的心愿。 是让我猜不透，它比谎言还要够，是的害怕未接受伤害，才会在现实的面前转头。我怕你没有自信再承受 sorry 的，我心中不停不感受，我不想管太多，明明是最后结果，还是我 在 拥有我。 Sweet lies, sweet lies, sweet lies, 让我来为你讲甜蜜的谎言 baby、 Sweet lies, sweet lies, 让你沉溺在追光灯的梦中里、 No, no, no, no, no, baby don't say wanna lie, No, no, no, no, no,Baby don't say want a bad guy， 我知道这些都你不听， No no no no， 以为我只玩的就安静， Oh I'm be now， 我也不想继续害你， So be now， 好方法却起不低， 带我去哭， 所以我选择在一起， 再去跳了。 Sweet lies, sweet lies, sweet lies， 让乐于你最甜蜜的谎言 baby、 Sweet lies, sweet lies， 让你沉溺在最空洞的满足里。 Yeah，心和心的沟通比你想象的还难，融化你是有些甜蜜的谎言 like a hot cocoa winner winner， 就像这些年无情把你推下并且继续 hate I take a day like you but you know I'm a pretender、走下高我喧闹你无法为走的 all win， 我的心中琢磨不定，这次你换着成为一道风永远都切不动，我闭着张屏不动 Let me tell you what's on my mind， Sorry I can't be that guy， 不用说浪费多期待面对现实，我不想忘了但这羞愧害怕，你我想搭上好像无上情感逃避现实， 你不顾一切去拥抱谎言， 那我也只好给你幸福的唱片，用去相追空中甜蜜的谎言。 I tell you Sweet lies, sweet lies， 让我来为你最甜蜜的谎言 baby。 I tell Sweet lies, sweet lies， 让你沉迷在这空洞的满足里。 Sweet lies, sweet lies, sweet lies, sweet lies. Sweet lies, sweet lies, sweet lies, sweet lies. Girl, no, no.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点四，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闪耀夜空， 闪耀夜空， 周六晚九点，周日晚十点，九十点钟，三五好友，两三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就是不 想事，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嘿嘿嘿，大家好，我是 DJ 麦 ，Oh my God。 除非你说 离开我，你从不曾觉得遗憾。生活有些慢，情绪有点难，闭上一只眼，点上一根烟，能不能不管？你最近好吗？身体可娘？多想不去想，夜夜偏忧伤，正叫人为就在我面前转呀转，我拿什么条件能够把你遗忘？除非我们从一开始就不曾爱过对方。你的爱情和的许从朋友口中传什么条件可以袖手旁观？除非你说离开我，你从不曾觉得 麦的周末夜现场正在放送中，问候正在收听节目没有睡觉的你，新年快乐，周末快乐，周六快乐。 Oh my radio star， 大家好，我是 DJ 麦。 夜空巨星 ，Oh my Radio Star， Radio Star， Radio Star，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点四，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闪耀夜空， 闪耀夜空， 闪耀夜空，空空 闪耀。 周六晚九点，周日晚十点，九十点钟，三五好友，两三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笑戏 不想事，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在每个周末夜，周六晚九点到十二点，周日晚十点到十二点，跟大家在 FM 九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不变的频率，陪伴大家的周末夜生活，我就是麦麦麦同学本人。好，今天的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了，那也邀请大家在明天晚上的十点钟继续回归，收听我们的节目。预祝所有的朋友新年快乐，祝大家晚安，明天再见喽。 多少个夏秋，不知我一这样奔跑了多久，我从出生就注定一生的寻求，远方那完美世界的爱和自由。 沉默爱你，不知有多久。